人特别多，所以我们觉得责任也非常重大。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还有就是内分泌科的医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会不断的给我们眼科啊或者当地的其他眼科医生转诊糖尿病患者进行眼底筛查。 嗯，好，非常感谢在汕头的张桂华医生呢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当地糖网病筛查的相关的情况，谢谢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外语广播、北京时间、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联合直播的中华健康快车国际糖尿病日的特别直播。今天呢是11月14号，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我们汇聚一堂呢，共同探讨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可能也是其实呢被忽视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与我们视力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哈。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出现了感觉眼睛昏花呀等等症状，那应该及时的就诊，看看是否眼底出现了相关的病变啊。同时呢，只要是像戴医生所说的，只要是确诊了患有糖尿病，就应该实时的来关注自己视力的变化、眼睛的变化。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直播。我们也会就大家所关注的糖尿病的防治、日常的保健它和眼底健康的关系呢继续做深入探讨。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片花呀，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来播出哈，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前理事朱庆生先生，您好。还有北京医院眼科主任戴红医生， 您好。 您好。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刘金济先生， 大家好。 嗯，刚才呢刘院长我们说的比较少哈，请您也介绍一下，我们也很关注啊，像比如说在柳州这样的地方哈，您所接触的患者当中，对于自己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持身体的健康，远离糖尿病，预防糖尿病，更深一步的说意识到自己跟糖尿病和视力保健的关系的这些医学的这种防治的基本的日常保健的意识，当地的民众做得怎么样啊？ 就像刚才戴主任说的， 嗯， 因为糖网病它是随着糖尿病病程的这个时间增加以后，它患病的这个几率会增加， 嗯， 所以说一旦确诊了糖尿病，那么呢我们建议这个定期要进行眼科的检查， 嗯， 我们到一般的这个综合医院的眼科，或者是到眼科专科医院的眼底病专科， 嗯， 都可以进行这个检查， 嗯， 因为一旦到了这个视力下降或者是视力下损的时候， 嗯， 那基本上可能这个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好， 嗯， 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要早期这个诊断，早期治疗。 嗯，那在您看来哈，比如说我们说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哈，人们面对的各种饮食的诱惑是特别的多哈，当然跟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紧张节奏啊，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防治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那像您生活在柳州啊，您觉得当地的目前的这个糖尿病防治的形势怎么样，跟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有什么关系吗？ 事实上随着现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嗯， 无论是北京或是柳州， 嗯， 还是农村，现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不单是都市里面这个发病率很高， 嗯， 实际上在农村里面糖尿病病人也越来越多。 嗯，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因为这个跟饮食相关嘛， 嗯， 我们整个国家这个还是发展起来了。 嗯嗯， 所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实际上对糖尿病的这个危险，或者是糖尿病对我们的危险，都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那你们也会定期的展开一些医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来向公众来宣传和介绍防治的一些基本知识是吗？ 嗯，对。实际上健康快车呢也是除了糖网筛查以外， 嗯， 我们也就是对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宣传教育， 嗯， 针对糖网病的一个健康知识的这个宣教， 嗯， 就是说就算是筛查出来的病人他目前不接受治疗，但是也为他今后规范性的这个治疗呢奠定了基础。 嗯，那么健康快车这个项目哈，目前它在柳州哈，它能够解决多少糖网病患者的这个就医的需求呢？ 我们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是从2010年成为健康快车的白内障治疗基地， 我们2014年的话呢，有幸成为了全国首批8家糖网筛查的这个试点医院之一。市卫计委呢也非常支持我们工作，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累计对11465名糖尿病病人，进行了这个筛查。那么从筛查的情况看呢，有接近30%的病人是患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糖网病。就像刚才朱部长说的，那么有接近3%的病人，这个糖网病病人是已经到了第3期，这个需要马上进行治疗的。但是呢，就算我们做了5年的工作，我们也仅仅这个筛查了10000多名糖尿病病人。那么按照柳州地区糖尿病病人的这个人数，我们这个筛查覆盖面呢也仅仅是1/4而已。所以说呢，还有大量的病人没有得到这个筛查。 其实健康快车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这个推广，就把这个理念推广下去。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宣传作用，做了个表率作用，而且呢，他能够在当地呢就培训了我们这一些基层的医生，使他们更多的在培训其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当中呢，可能这个作用的意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因为在我们临床当中，农村的病人当中呢，现在是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他有个特点，来的时候就是已经非常重，非常晚期。早期的时候呢，他由于他不知道，或者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他到了晚期来治疗的时候呢，往往效果是不好的时候， 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农村的病人当中，现在在我们这个治疗的比例当中呢，还是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因为他们的是在到了就是三四疗最好的治疗时期。这点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呢，健康快车能够下面去做这些宣传，这是一个给他广大的患者当中呢提供一这样的一个机会，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这样的糖尿病病人当中，他应该早期的进行复查，进行筛查，那么这样呢，是使他的疾病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那么戴宏主任哈，像这个糖网病，它的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如果一旦确诊了，而且您有说过它的后果其实很严重，很难再恢复了哈，那这个治疗来如何来进行呢？ 那糖网病呢，因为它是一个并发症，所以它的治疗当中它只能是控制它。那么当然它和它的全身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治疗的首先，因为它是糖尿病的本身的治疗，所以我们和内科呢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治疗过程当中是随着我们血糖糖尿病病人病情控制的本身，这是治疗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部分。另外呢，是在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病变的期间当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到了一定的时间，我们采取激光。视网膜的激光，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玻璃体腔里面注射，让它病变的程度减缓。那么到了后期，比如说有玻璃体出血，有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脱离，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所以说我们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往往效果是不好的。那么我们更希望呢，这个病变呢，它是控制在这个阻止在这个没有到这个手术这样一个病变之前，那么或者是说阻止在明显影响我们视力之前，那么这个呢就可以早期的给我们提供一个视网膜光临，也视网膜激光的这样治疗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就证明了，也视网膜光临呢，它可以给我们预防或者减少它的病变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另外呢，我们最近几年当中也国际上面也发这个有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视网膜腔里面的注射的药物等等，这些呢在我们这个国内呢都已经开展了。所以治疗的关键，效果的关键是我们早期的发现，而我们早期的治疗呢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阻止它发展那个病变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补充一下戴主任，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工作中，就是这个50%的病人啊，经过这个早期治疗以后啊，是可以控制的。这对于这个90%的视力啊，可能损失的病人，如果经过早期筛查、及时治疗的话，可以避免失明。 好了，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啊一位糖网拍片员姚林先生啊。那说起这个糖网的拍片员，他做的工作就是具体的是去给病患来拍这个眼底病变的片子啊。 那刚才戴主任您也说过了，对于大城市的医生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功，但是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医生呢可能还没有掌握到这个东西哈。那您所接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我们这个大城市的医院当中，那么比如说对我们的眼底病的医生，对我们的排片员，他都是有严格的培训的。当然在城市人口当中，那么这个在医院人群病人当中，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治疗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广大的基层，对于下面的这个医院当中，这些没有经过训练它是不可能得到的，农村呢它不可能的。所以呢他要就是要给我们先要给我们自己规范培训，那么我们说先把这个片子拍好，然后呢我们医生我们才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判断。所以呢拍片员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诊断环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个环节，就是他。所以没有他的话，我们后面我们看不清楚就诊断不了。那么第二个环节呢，才我们医生才去看这个片子，那么看完片子以后再经过上级医生的核定核查，哦，这个片子看的对不对。所以呢拍片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个培训呢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 他是所有这个医学检查的第一步，就是从他这里开始入手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唐网拍片员杨林先生。你好，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 好的，好的，我们正在讨论糖尿病与眼底病变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眼底病变之间的关系啊。那刚才呢，北京医院的戴宏主任就谈到了，其实呢，医学的诊治的第一步啊，就是要从你的工作开始，从拍片开始啊。那请问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到这个工作的呢？ 我是2016年3月份开始的。 那么刚一接手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呢？感受如何？ 刚一接手的时候挺就是特别陌生，操作机器是一个环节，然后患者配合是另一个环节，有的时候这个我要是不熟悉，对方再不熟悉这个配合，那工作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后来慢慢的熟悉了，就知道如何沟通，如何去拍出好的这个照片了。 那您现在比如说每个月您可以拍多少片子？ 这个呢要跟这个当地医院组织的情况来定了。我们最多的一天曾经6个小时拍过260个人。 6小时拍260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情况。 非常高效的 啊。那您觉得作为您这个糖网拍片员哈，对您工作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要求跟城市里可能略微有一些不一样。糖网筛查员呢要去各地，去到各地的医院了之后，可能还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可能要下到这个村镇医院。我们呢做的就是可能多走动，可能有的时候拍的人不会太多，但是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就医的渠道比较远，所以我们要送医下乡吧。检查也要到深圳这一级，这是我们可能跟城市里不一样的。 那如何保证您经手的每一张拍的片子哈都能够为医生所满意所认可，为诊断提供有力的依据呢？ 这个是我特别遗憾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他们会出现各种情况。糖尿病老年人他会引起有一些白内障呀之类的，导致屈光介质浑浊，我们没有办法拍到合适的影片，这个呢是经常会发现的，这个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做到每张片子都满意。 但是尽量在追求完美。 是的。 好，非常感谢您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啊。我看戴主任一边听就一边是频频点头哈。您所认识的这个拍片员哈，您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您有什么要求呢？ 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患者的热心哈，这个是责任心，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从技术上面来说，拍片它还是有很多的规范，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健康快车呢，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培训的工作。我们过去呢不太重视这个方面，这重视说我们的手术的医生的培训，这重视是不是可以做很好的手术，打很好的激光等等。其实我们在做筛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量的工作呢，他首先他是由他来去做，他你像他1个小时6个小时能做 200多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接着一直和患者面对面的。那么而且呢，他这个工作呢又决定了我们后期判断和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依据点，所以呢对他们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是第一个非常是重要，第二个呢也非常辛苦，所以对他们的这些工作当中一个是表示这个赞赏，第二个呢就对他们的这工作呢其实在技术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有很多的规范，所以呢这次的培训健康快车当中把这个拍片员这一关是其实抓准了我们质量当中的第一关，好，或者是说前面的首先的关键的一步的，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培训，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 嗯，那么第一步呢是拍片啊，那拍完之后还要看， 对， 看片呢就是大夫的责任了， 对， 那在培养这个经验丰富的看片阅片大夫的工作上朱部长您做个介绍，又做了哪些培训工作呢？ 这些年来这个结合这个我们健康快车这个防治白内障，到现在进一步进行探望筛查，做着我们刚才讲了的全国在21个省成立了40个这个探望筛查的中心，对这个探望筛查中心的这个基地医院我们进行集中培训，另外这个除了这个拍片员以外，这个医生啊阅片，就是建立这个探望筛查的这个阅片中心，对他们进行阅片的培训，同时啊除了国内以外我们也请到国外的专家进行培训，而且来讲在这个探望中心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央的5个这个这个鉴定中心，把一些疑难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怀疑的拿到中央这个鉴定中心进一步来进行确诊，这医生的培训来讲，我讲除了是我们国内的我们进行每年的定期的培训和学术交流，参加到健康快车的培训也好，参加到全国的眼科的学术交流也好，另外这些年我们还请进国外的这个专家进行了这个眼科的高峰论坛，不仅就白内障的防预防治疗的经验，以及在视网膜病变的这个一些先进的经验进行介绍，另一方也进行这个刚才戴总讲的这个规范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这个业务技术水平。 好，那也想请问一下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刘金济院长健康快车在柳州展开的关于拍片员的培训、阅片医生的培训、诊治医生的培训工作对你们当地这些糖网病患者的治疗情况带来了一个怎样的提升呢？ 通过这样快车的这个培训，我们也培养了2名这个叶片员。那么在项目还没开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能叶片，但是呢叶片的质量不高，特别是对一些疑难复杂的一些病例，那么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误诊的情况，通过健康快车这几年的这个培训，特别是这个我们通过把片上传到国家的这个叶片中心，然后呢再反馈回来，然后呢这个呢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医生能够得到快速的提高，这个我想对我们整个柳州市这个眼底病的这个诊断这个水平的提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作用。 也是让很多的患者能够得益哈。 对。 那现在像这个项目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柳州市红十字医院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诊治项目了呢？ 对。通过这个糖网项目的带动，应该说我们这个柳州市对整个眼科防盲致盲这一块，对于这个特别是白内障的这个项目非常重视。我们柳州市政府在2017年，就是因为健康快车白内障项目的推动，市政府呢就是把这个免费白内障的这个救助项目，纳入了柳州市为民办实事的10大项目之一。由市政府投钱，为这个困难的白内障这个患者提供免费的这个救助，并且呢从2017年起每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常规项目，所以说通过这个项目的带动，白内障项目包括糖网项目，这个应该说在当地的话呢已经成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 好，今天的我们的直播是既谈到了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眼底病变的一些防治预防哈，也谈到了中华健康快车呢这些年来在糖网筛查工作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哈，我想有很多的内幕啊背后的故事呢是我们的患者我们的听众所不了解的啊，比如说拍片员的工作是怎样的啊，这个阅片的这个培养工作又是如何来进行的，他为中国很多的地方送去了多少这些医学的诊治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尾声的时候呢，我想也请来自北京医院眼科的戴红主任哈，您再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就糖尿病和视力健康之间的关系啊，再给我们做一个普及和治疗的相关的知识的介绍好吗？ 好啊，糖尿病呢，因为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和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方式是有关系的。那么它是一个大病，那么我们说已经有1亿多人。那么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或者是说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最终的危害我们当中的，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终结的这个阶段。所以呢，在国外的人调查当中，糖尿病的病人当中最害怕什么？最害怕失明。那么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肾脏的疾病，包括这个行动方面骨科，包括这个神经方面等等哈。但是它是最重要的或者最惧怕的就失明，就说明了失明了它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当然在我们眼科的病人当中，失明的病人当中，糖尿病引起的那么也占到相当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失明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他们两个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有了这个关系当中，我们第一我们要非常重视，因为糖尿病我们现在没办法控制它，但是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得了糖尿病我们可以很好的，我们可以复查，我们可以早期的把它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我们可以给它发现，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所以控制好糖尿病，那么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眼底， 就是他只要确诊 当中，那么我们常规的情况下面，我们是一年要至少一年做一次眼科的检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对于比较有风险的，什么是有风险的呢？也就是说我血糖控制不好，或者是我病程时间长，我超过了10年糖尿病病程，我血糖控制不好，那对这些高风险的人群当中半年就要检查一次眼底。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早期的发现或者是呢给予你及时的糖尿病眼底病变有一个及时的控制的，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眼科医生当中就是强调，一个是内科的治疗糖尿病的控制，一个是一定要定期来检查。实际上呢，对于我们相当一部分病人当中，眼科医生对于目前还是有办法能够控制相当一部分病情的。 就是说患者应该有自我意识， 对， 我隔半年到眼科挂个号，然后让请医生给我看看片子， 常规的查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邀请三位嘉宾呢来介绍了联合国世界糖尿病日啊，我们的主题呢是糖尿病和我们眼底病变之间的关系啊。哎，朱部长，问个题外话哈，我觉得您感觉一看就是精神矍铄啊，养生保健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您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啊，您对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的网友啊，在身体的保健健康方面，结合您个人的这个心得啊，您有什么话想告诉大家吗？ 这个专家讲不到啊，我也是这个原来从事这个临床工作，后来搞了几十年的这个卫生管理工作，这个因为健康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政策，政府的行为，这个对于健康来讲，我体会第一个来讲，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要把健康啊摆到自己工作或生活的意识上来，只有有了好的健康，我们才能有好的更好的工作啊，才这个。所以说现在中央提出要这个建设健康中国，我说我们把健康从来未有的提高的这么一个高度，从我自己来讲，我讲一个来讲，就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这首先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态，这个不要有过多的这个 精神上、思想 负担 或负担或好多欲望啊，要放得轻松一点、潇洒一些，是吧？第二个来讲，有规律的生活，要克服不良的生活习惯。刚才戴主任，这个像糖尿病，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主要还是生活习惯的不健康、不良，是吧？这个饮食的不合理啊，吸烟、酗酒。啊，缺少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生活不规律啊，这个开夜车啊，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糖尿病啊一些慢性病，包括高血压的重要原因。所以，一个养成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克服或改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很重要。啊，第三个来讲，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啊，关于预防保健，要有这个预防保健的意识，并能够学习有关的这个啊健康方面的这个促进的健康啊有利健康的一些医学知识，当然同时我们定期的体检，另外参加这个一定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非常重要的。 好，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养生心得啊。那像戴主任，还有像刘院长，你们二位都是典型的都市压力人群哈。一方面自己是医生，但同时也是承受着很多的工作压力等等啊。最后跟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来分享一下你们二位的健康秘诀好吗？好，我们请刘大夫、刘院长先说一下啊。 对，刚才朱部长这个讲的我非常认同。我想首先一个就是心理的健康，这个心态一定要调节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三个，假如说一旦患病了，那么呢要及时这个体检，及时这个诊断，及时治疗。那这个我想是这个健康，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 好，最后呢，也请戴宏主任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结合您的个人生活的体会哈，您的这个健康的理解。 有些疾病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原因，那么得了病并不可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认识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们要定期的早期的检查。那么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找到我们可以对于它的并发症，特别是这一类的早期的预防，使得我们把疾病呢降低到它的危害最小程度，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 那您谈到了一个早字哈，那这个早当然我们经常会提到，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大众来说哈，如何能早知道自己得病，是不是跟日常生活里注意积累这些医学常识啊、保健知识啊、关注有关的相关的信息有着巨大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来源。那么比如说我们早期，我们说通过我们定期的检查的定期的来进行查体，或者是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公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对照自己。我们说我们自己来看看我们自己身上当中和我们的这个疾病当中有什么相符合的地方，是我们的早期的发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早期呢是取决于第一个是公共的宣传，第二个呢自身的这个重视。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防治，以及糖尿病呢和眼底视网膜病变之间的关系啊，所做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直播。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听了之后呢，也会对于相关的这些病变呢有很多更深的认识啊，也是呼吁大家呢把这些知识呢传递给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让大家更加关注糖尿病和它的这个眼底视力之间的关系。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好，朋友们再见。